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美军和南朝鲜海军陆战队从6月27号起，在庆尚北道浦项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训练场疯狂进行旨在破坏北方核心设施的联合军事演习。这场战争演习将进行到7月14号，由驻扎在日本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南朝鲜海军陆战队的快速反应部队兵力以及火炮、坦克、装甲车、运输及攻击用直升机等大量攻击武器投入。